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香金革命56周年，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下属伯列支部和格拉里支部等10个支部小组分别在16号和17号举行了一级讨论会。另外，为香金节，伊朗的伊朗新闻报21号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照片，披了特辑。